生命，感情靠不住，靠不住，倒不如笑一笑就认输，眼泪还能留住， 还 记得住， 还记得 过去我们亲吻的次数。祝福是最好的礼物。Thank you. 走爱的寂寞。